给我砍下来！

前途无路走，三草原地阔天酒，我放你出帐。 此话当真？ 当真。 堂堂王爷，可要言而有信。 请。 you

娘，你来看那野马河边有两块巨大的磨盘石，像一对恩爱夫妻相依相伴，你知道它的来历吗？匈奴人跟汉人原本是一家人，提起此事由来明一段佳话，好深情。 王爷驾到！